那对于目前还仍然在逃的齐阔军，公安局成立专门的追捕组，正在全力追捕。新闻发言人说，此案暴露出了侦办民警工作责任心不强，对其余逃犯追捕懈怠等问题。1988年案发时尚无网上追逃系统，1999年底公安部建立全国在逃人员数据库，那限于当时农村的条件，加上没有采集到嫌犯齐阔军、齐海英二人照片，就没有及时上网。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事件的经过。17年前，1998年1月30号，南顿镇齐坡村村民齐学山、齐金山、齐宝山、齐阔军、齐海英等五人和同村的齐元德、李桂英夫妇发生了打斗事件，导致齐元德经抢救无效死亡，他的妻子李桂英受轻伤。案发之后，齐学山等五人潜逃，相城市公安局于同一天立案侦查。但事发之后的这五个嫌疑人却一夜之间销声匿迹。办案民警回复李桂英说，你如果有线索，我们就马上去抓。李桂英说，当时我不懂啊，我以为抓犯人就像是电视上演的那样，杀人犯一跑，警察开着警车就呜呜去追了，那原来还是要我自己去找线索嘛。最初李桂英打听到了逃跑的五个嫌疑人可能是在新疆，她和两个姐姐姐夫专门就去新疆打工，一边寻找线索。那李桂英又在村里面打听到哪些村民在外面打工，也把他们发展成了自己的线人。李桂英就这样布起了一张网络，四处打工的亲戚村民都成为他的眼线，南到海南，北到北京，西到新疆伊犁，东到山东青岛。十几年间，他先后去了新疆、云南、山东、广西、北京等10多个省份。他说，我就像疯了一样，别人只要告诉我线索，我根本不会去想靠不靠谱，马上动身就去。那有一张是李桂英十几年前的照片，显示她脸上结着伤疤。那年冬天呢，她听说钉子价格很高很好卖，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推销钉子，想趁着行情好多挣点钱，把脸都冻坏了。李桂英说，这十几年来她也去了很多次公安局，得到的回复是说，我们也没有闲着，一直关注你这个案件，但是你要提供有效的线索，我们不能扑空。李桂英说，这些年呢，有人给我提供了线索，也有人给对方的这个仇家通风报信儿。就这样，他多次也是扑空。转机出现在了2011年，李桂英无意中得到了一个新疆的手机号码，他对新疆的号码非常的敏感，当时就觉得这个新疆电话可能就是嫌犯之一齐金山的。他把齐金山的身份以及公安部门的追捕信息交给了新疆的警方。那后来新疆警方给他发了一个视频，李桂英一眼就认出视频当中的某人正是自己追寻了13年的齐金山。2011年3月，齐金山归案，那李桂英以同样的方式找到了齐海英的电话，也将线索交给警方。近日齐海英归案。齐金山和齐海英被抓获的时候，姓名都已经变了，分别变成了韩宝成和齐好记。户口本有齐好记的照片，他身穿着灰色西服，打着领带，头发梳得像个知识分子。后来李桂英得知呢，齐海莹在2011年3月9号曾经回到的南顿镇派出所办过二代身份证。那相城市公安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说，推测齐海莹是在2000年周口地区人口普查的时候更换了身份信息，那当时因为工作量大，没有注意到齐海莹是在逃的嫌犯。那这位官员告诉记者，警方要对齐海英的身份信息修改一事做彻底的调查，谁修改的会严厉追查责任。但是李桂英对曾经警方说的这个工作量大说法并不满意，他怀疑这个相城公安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了某些便利。在河南一家电视台的播放的采访镜头当中呢，公安局信访室工作人员回应李桂英说，户口注销和抓人是两码事儿，你自己查查谁给提供的这个身份信息修改条件，这个信息公安是查不了的。那目前唯一在逃的嫌疑人齐阔军在网上追逃系统当中查不到他的身份信息，其身份处在真空状态。公安局回复记者说，这可能是因为基层工作人员疏忽造成的。那为什么几名在逃嫌疑人都是通过这位农妇李桂英来提供线索？公安局一位 公安局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表示说，我们承认在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原因是那么多年的案子，一些负责办案的民警老警察都不在了，加上以前办案技术不行，才拖了这么久。那现在李桂英辗转十多个省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终于获得了四名凶手的线索，交给了警方。1998年3月和9月，齐学山、齐宝山分别被警方抓获，后来都被法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两个人已经在2013年3月刑满释放了。那2011年3月，齐金山在新疆落网，后来被法院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还有今年11月13号。警方在北京通州将齐海英抓获，目前还有齐阔军在逃。我们来听一段当地的电视台的报道。 17年来，公检法的大门我都快弹破了，我的心烦，司马子还拉不完。 襄城市人民法院和周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齐金山、齐学山、齐宝山、齐阔军、齐海英五人，因为怀疑同村村民李桂英夫妇对他们举报而怀恨在心。1998年1月30号，齐学山挑起事端，其余四人带着刀、棍和铁签等工具，赶到李桂英家进行殴打。 齐金山点的杀猪刀，齐海英点个棍，齐阔军点个匕首，宝山跟齐学山都点的匕首，不但他个人跑，而且他家庭的人都跑完了。 因为丈夫是独子，凶案发生后，李桂英独自一人承担照顾公婆和五个年幼孩子的重担， 在全国各地寻找线索。 2000年，襄城市人民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齐学山和齐宝山有期徒刑15年，齐金山、齐阔军和齐海英批捕在逃。 我姐夫哥住到新疆啊，2001年终于发到齐金山线索了。新疆的警官叫逮住了。 2011年，齐金山被判处死刑，2015年改判死缓，但是齐阔军和齐海英仍旧批捕在逃，逍遥法外。 把这五个凶手全部抓了，我一个都没找。 然后就在李桂英亲友寻找齐阔军和齐海英藏身之处时，竟意外的发现，齐阔军的户口早已经被注销，人员处于无效状态。齐海英曾于2011年潜回襄城，改名为齐好记后办了二代身份证。此外，两人在公安网上的批捕追逃信息也没有了。 齐阔军的身份处于真空状态，齐海英身份洗白了，现在他俩的批捕在逃的信息都没有了。这公安咱自抓是不抓？2011年，齐海英该回来办第二代身份证，因为啥公安不负责任不抓？ 李桂英曾经多次向襄城市公安局和检察院多部门反映，但是一直没有得到答复。11月3号，李桂英母子再次前往襄城市公安局信访室反映问题。 我主要给抓人在两码事了。 这个为啥98年硬批不在逃嘞？为啥他2011年3月9号回来照样身份证？为啥这中间弄那么长时间？ 我这个事儿我 知道，他为啥还 不能走别的嘞？应该告诉检察院，该抓人吧。你给反正现在提供条件都是检察院管，我总跟你说的也其他无法 说。你查查第一个提供的条件， 那跟我查不了。 信访， 管不了就俺一起的。 不然 我给你访问他了。 沟通反映了半个小时，最后信访室的民警这样答复： 这个情况行，不说这个，然后你局长叫局长批个劲，下一到警队继续走，那继续抓人，加大力度。 就这个事件，有评论说，势单力薄、见识有限的一位农妇追凶了17年，终于让杀害丈夫的五名在逃人员当中的四人归案了，这多少显得有些悲壮色彩。这位农妇为丈夫伸张正义的坚韧毅力让人佩服。不过，是什么让一位农妇成了福尔摩斯呢？农妇追凶了17年，是否反证了有些部门在维护公平正义、保护百姓权益上有所失职呢？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京平律师事务所的陈思怡律师。你好，陈律师。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案件。最开始当时的这个警方就当天就立案了啊，那么这个立案的这个背后的法律含义是什么呢？ 立案呢，应该说是整个刑事案件追诉程序的一个开端。它的意义呢，在于是宣告或者证明这个犯罪行为已经正式确认为刑事案件，并且呢，将通过这个刑事案件的相关法定程序予以追诉。 公安机关呢，在立案以后呢，还应该依法进行侦查、拘留、执行逮捕等等这些法定程序。对于犯罪嫌疑人还没有归案的情况，那继续追逃肯定是属于公安机关的必要工作之一。 就说在事后可能要进行进一步的侦查，找线索，包括联系嫌疑人家人等等等等方式。那从这个案件看，是农妇去找了很多线索。那么是不是反衬出公安有些工作做得不够到位呢？ 肯定是的，就是从这个办案民警说你有线索我们就去抓的这种回复呢，可以说是公安局直接将这个刑事案件的侦查职能呢职责推给了受害人家属，这个肯定是错误的。因为根据人民警察法，对于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第一项就是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同时呢，根据这个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该及时进行侦查，全面客观的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最轻或者最重的证据材料。也就是说呢，对于刑事案件侦查和证据搜集的义务机关呢，还是应该是公安机关。并且这种义务应该是属于法律强制性的规定。作为普通老百姓，一个是不具备这种专业侦查和搜证的能力。所以客观上呢，也不能要求说让受害人的家属来承担这些主要责任。反而是把这种责任呢简单推给受害人，有可能呢也会激发发生这种复仇行为。这样呢也是有害于社会的稳定的。所以呢，对于犯罪嫌疑的追查和处置还是应该由法定机关依法实施的。 但如果说受害人家属有线索，你当然会可以积极去提供线索， 对， 这是没有问题的。那现在这个案件当中显示，这个嫌犯有的竟然还办了二代新的身份证，那户籍民警没有察觉，那现在说是要准备倒查责任了啊。那像如果说查到这户籍民警工作疏忽，或可能还会有另外的一些问题的话，和这个嫌疑人比如说勾结的话，那么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呢？ 对于这个当地派出所，居然为犯罪嫌疑人办理这个新身份证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他肯定属于一种渎职行为。这对于渎职行为呢，根据他的严重程度，可能会对于相关的责任人进行一个行政处分。如果说构成犯罪的话，就有可能针对他的这个情况不同，追究相应的这个刑事责任。比如说这个玩忽职守罪就是针对这个工作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一些极其不负责任的情况，会以这个罪名来追究。 玩忽职守哈和渎职有可能是这两个责任哈。那这个案件公安表示说，案发以后在过了一年，1999年底，公安机关建立了全国在逃人员数据库。那当时限于农村，当时条件没有采集到嫌疑人图片哈，就没有及时上网。那这个理由成立吗？ 我觉得虽然当时是受客观情况所限，但这个也不能完全的成为公安机关推脱责任和的借口和理由。因为公安机关的侦查技术以及对于全国在逃人员数据库这种大数据的使用，也是根据科技和社会的发展一步步在进步完善的。那么并不是说在没有这些便捷手段的情况下，公安机关就可以不去侦查不去破案了。法律呢也没有这种类似的这种排除责任的这些规定。所以说呢，这个公安局在这个新闻里面的这些说法肯定是不成立的。 那看这个凶手都是同村人嘛哈，姓齐的就好几个，所以说警方如果确定嫌疑人比如说拍张照，他有没有之前的照片，采集照片，应该说不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这个案件当中，我们整个来进行深入分析的话，您认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一个农村妇女成为了所谓的福尔摩斯了，暴露出哪些问题呢？ 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公安机关或者办案警方对于这起案件呢不够重视，然后工作不够负责。因为从平时的新闻呢也 也不难看到一些，比如说警方出动大批警力为名人追手机啊、电脑，兴师动众为国际友人找自行车之类的新闻， 很快就破案了， 并且破案效率非常高啊。所以说对比之下呢，咱们今天所讨论的这个新闻呢就相对悲壮一些了。所以还同时呢，这个上面刑侦部门在追逃犯罪嫌疑人，下面派出所户籍部门还在为嫌疑人办理业务。这个情况呢也反映了就是公安机关内部，首先各个部门没有充分协作，信息呢严重脱节，而导致了嫌疑人近在眼前却认不出抓不到的这种情况。从法律层面来说呢，可能还是要回归于目前对于公安机关刑事侦查责任履行情况的一个监管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刑事案件的侦破，由于一些客观不可控的因素呢，无法从破案时间上进行一些强制性的规定。所以呢，这也可能给了这个相关办案人员一些借口，轻易的就可以把这个事一拖再拖。所以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还是应该从提高公安机关的这个工作态度和效率入手，提高自身的认识，然后呢来避免这种久拖不破的这个案件的情况发生。 那通过这个案件暴露出了很多问题，那现在公安机关要倒查啊，也发布消息了，那现在这个倒查到底查谁呢？ 我觉得这个倒查主要是针对一个是这起刑事案件办理过程中公安机关的所涉及的相关部门以及承办人员在这个办案过程中的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一个倒查， 就是包括户口问题呀， 是 包括这个上网追逃信息， 对 真空状态怎么回事儿。 是。然后呢，这个因为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呢，对于这个人民警察玩忽职守不履行法定义务的，根据情节严重应当给予警告直至开除的一种行政处分， 这是行政处分方面。 对，然后呢并应相应的给予这个降低或者取消警衔的处理。构成犯罪的还应该以玩忽职守罪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 就是刑事责任。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事后倒查有时候并不能足以弥补这个给当事人造成的损害以及一些创伤吧。所以说这类案件我觉得还是不能只依靠倒查，还是要应该从禁止履职的这个情况来入手，来纠正。 对对对，将来尽量避免这种农妇独自去追凶的一个事件发生。好，这里是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那下面我们进段广告来关注下面这个案件。农民运毒 7.5 公斤获死刑，最高法紧急下令枪下留人。 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 伙同他人运毒7.5公斤，河南农民王广建两审都被法院判处死刑。就在行刑前的最后时刻，最高法院罕见地启动了暂缓执行死刑的程序，那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枪下留人。27号晚上，晚报记者通过王广建律师了解到，最高法院已经委托中院依法调取新的证据，将对此案重新作出裁定。2012年的11月，杜强找到了王广建，他告诉王广建自己有一批货在广东，那他也租了这个赵恩军的车，那希望王广建和赵恩军能够轮流驾车去广东帮他拉货。当时王广建没有多想，那上车后他看见了这个杜强放在车里的加油钱、锅炉费2万块，还有一部手机。那之后他就和这个赵恩军一起驾车南下，而这个时候杜强也乘飞机先行去了广东等候他们。第二天他们开车到了大广高速一个服务区附近的时候呢，王广建就把这个杜强购买的装有大量毒品的编织袋放到车里面。那这时候同车的赵恩军对这种拉货方式产生疑虑，并且猜测到这个编织袋里有可能是毒品，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在11月23号晚上10点半，两人在蒲范高速范县收费站处被公安机关查获，在杜强托运的这个所谓货物当中，就搜出了8包毒品疑似物，一共是7000多克。那经过鉴定，所查获的毒品疑似物中，甲基苯丙胺的含量是高达85.22%。那之后，法院就以王广建犯运输毒品罪判处其死刑，赵恩军犯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那期间王广建一直说自己并不知道运输的货物是毒品。2014年7月31号，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一审判决，案件随后进入了最高法死刑复核阶段。那今年8月，最高法复核了王广建死刑，并且下发了核准死刑的裁定书，由院长签发的执行死刑命令也发到了濮阳中级法院。那根据我国法律，死刑核准后需在7天内执行。家人在被法院告知见王广建最后一面时，他们就立刻找到了著名的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恳求能够帮王广建留下一命。行刑在即，不容任何等待。谢律师仔细研究了家属提供的相关材料和影像资料之后，认为案件确实存在问题。8月17号，他紧急电话联系了最高法院，并到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请求最高法院暂缓执行王广建死刑的律师意见书。那收到材料后，刑庭紧急研究，并且报告院领导，最高法院研究决定立即通知河南省高院和濮阳市中院暂缓执行死刑，之后委托濮阳市中院向公安机关调取律师所说的证据，也就是说王广建的命暂时保住了。近日这些证据已经交到了最高院。那9月9号，谢律师又向最高法提交了请求暂缓执行王广建死刑律师的意见书，提出几点理由，说第一呢，是王广建向警方提供过毒贩的藏匿地，使警方顺利抓捕潜逃在外的主犯，这是重大立功表现。第二呢，王广建不知道运输的是毒品，他仅仅是受他人的雇佣和支配，初次运毒属于从犯。那第三是王广建的家人提供了一份新证据，在这份录音证据当中，毒贩亲口说王广建不知道车上有毒品。那律师认为这个重要证据足以证明王广建运输毒品是存在疑点的。那律师告诉记者，最高院枪下留人让家属看到了新的希望，希望法院能够通过调取新的证据，最终对王广建撤销死刑。那今天我们现场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金平律师事务所的陈思瑜律师。你好，陈律师。 你好。 运输毒品罪有什么法律后果吗？ 运输毒品罪呢，是包含在刑法所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之中的一个选择性罪名。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1000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50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巨大的，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个就是刑法对于运输毒品罪的一个法律责任的规定。 我们看到贩毒啊是非常令人憎恶的，法律后果很严重。同样，你运输了毒品， 也会承担这么重的责任，甚至到了死刑。那这个王广建他说，我当时只是受人委托开车拉货，我并不知道这个是毒品，那怎么能够证明自己不知道这是毒品呢？ 我觉得由他自己来充分证明这个自己不知道运输的是毒品，相对还是比较困难的。 对呀， 因为你光凭他自己口述的话，这个证明力在法律上来说还是比较弱的。那么对于判断是不是具有主观故意呢，我觉得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从多方面来进行推断。比如看所运输的毒品物品的形态是否可疑，行为人对于委托运输人涉毒的情况是不是知情，或者说运输双方是不是有多次合作运送可疑货物的情况，以及是不是有隐瞒真实身份或者躲避警方检查运输的行为等等，可以从这些多方面来推断一下。 现在这个新闻报道说，有了新的证据了，律师说有新的证据了。毒贩亲口说了，说这王广建不知道车上有毒品，那这个重要证据会很重要吗？ 我觉得这个证据一个是相对直接的来，可以说明这个王广建不 知道， 毕竟毒贩自己口述的嘛。但是我觉得除了这一个证据以外，应该还可以搜集一些其他的证据，来充分说，来佐证一下，这样能更能充分的来证明一下你所主张的这么一个意见吧。 因为一个声音的证据是不是还不够强，证明力还不够强，一段录音的证据。 录音证据首先要看它的内容，还有一个所证明事项是不是能通过他的这个只是当事人口述来证明，主要是看这些综合判断的。 仅仅有一个声音证据可能还不够强大。 是的，比如说有其他证据证明他有一些躲避警察追捕，或者隐藏式的运输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光凭毒贩自己说他不知情的话，警方法院最终认定可能也不会是直接就以这个口述来认定。 那刚才也说到，就是说想证明自己不知道这个是毒品可能挺困难的。 自己来证明可能相对困难，但是法院呢在认定这一方面的时候也会进行综合考虑， 包括你接货呀、运输当中的种种的情况和行为。 因为运输毒品罪呢，它的这个主观方面要求的是一个故意，也就是明知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这也会是法院在进行判决的时候一个主要审查的一个方面。 那如果说现在律师把证据提交上去了，那被采纳的话，那么这王广建真的会保命吗？ 如果是被采纳的话，那可能最高院会根据法律的规定依法对这个死刑判决进行改判。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达到了一个保命的目的。但是现在这种就是一个暂缓执行的状态，也不能说咱们就过早的下结论，就是说已经保命了。也有可能在核实了这些疑点以后，查明事实以后还是维持这个死刑执行的，这也是有可能的。 都有可能是吧？ 对。 那如果说想保命的话，下面除了我递交了很多这个意见书之外，下面还有哪些关键环节吗？ 我觉得一个意见书是把咱们的这个主要的意见来提交给最高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新闻里面的这个律师也提到了，应该是认为王广建存在一个重大立功表现。那么这个最高院可能在审查的时候还要着重审查一下这一点，就是对于这个立功表现是不是符合法定的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刑罚的情形，还有一个在之前的判决中是不是遗漏了这一个法定的情形。如果是确实是遗漏了，而且是法定应该给予从轻或减轻处罚的话，那可能就会把这个死刑立即执行来改判。 那现在只是说运毒罪是因为你得故意，有这么一个前提。那如果说王广现在被证实了他确实不知道是毒品的话，这是最关键的一点。 对， 那这点如果证实，只是有可能会枪下保命。有可能。 如果说能真正确认他对此事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从得到法律的确认，那可能王广建不会再受到这个以运输毒品罪来追究刑事责任的这个结果。对，可能就是完全逆转的这么一个判决吧。 也有可能是个大逆转，不仅是保命。 是。 那给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死刑复核程序，这个 期间依然可以继续申诉。 死刑复核呢，是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复核所遵循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它只适用于死刑案件，包括这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和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案件。这种案件呢，需要除了经过第一审、第二审程序以外，还需要必须经过死刑复核程序，这个判决才发生法律效力。这个就是一个相对特殊的一个规定。那么所说的申诉呢，应该是发生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后。但是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最高院呢应该是询问被告人判辩护律师提出。